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不久，广东群众偷渡出境的情况也是十分严重，不仅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而且美蒋方面也利用此事大肆的造谣污蔑，扬言要联合国出面处理所谓的中国难民问题。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以后，立即电令广东省委追查此事，并且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一事态。1962年夏天，中印边境更不平静。自1954年周恩来首次提倡在中印两国关系问题上遵循和平共处5项原则以来，中印边境的和平共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59年8月，入侵中国郎久的印军对中国边防部队无端的开火，挑起整个中印边境上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本着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精神，周恩来于1960年专门访问印度，商谈和平解决两国边境争端的问题。至1962年上半年，中国方面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努力也一直在进行着。周恩来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心血。1962年间，尽管印度军队不断地蚕食中国领土，但中方仍然采取克制的态度。6月4日，周恩来向正在东北访问的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大臣宾努亲王表明了中方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他说道：“我们的立场很明确，一是维持现状，二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而且主张停止边界巡逻。中国已经通过谈判同缅甸、尼泊尔解决了边界问题，现在又开始同巴基斯坦谈边界问题，为什么中印边界问题不能这样解决呢？”遗憾的是，印度方面除了继续允许达赖集团在那里进行反对祖国的活动以外，在中印边界采取了前进政策，向着中方领土推进。仅1962年上半年，印方就沿着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建立了约24个新岗哨。就在周恩来与宾努亲王谈话的这一天，印方甚至在该县以北的始东也建立了哨所。这种情况仍然在继续，印方公然地对中方进行挑衅，引起了边界局势的进一步紧张。正像周恩来在6月23日起草的中央致陈毅并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电中所指出的，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长期斗争，现在边界上，特别是西段边界上，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周恩来多次地向印方表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良好愿望，越来越难以实现，边界的武装冲突显然已经难以避免。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怎么准备？对于广大的党员和群众而言，首先就是要提高警惕，要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是在民族和宗教工作中，问题是更为的尖锐。5月8日，西藏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先赞向周恩来递送了一份题名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有关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翻译成汉文，有7万多字，被人们称为《7万言书》。当天，周恩来约班禅等谈话，在充分地听取班禅等人的意见后说，11年呢，藏区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具体工作上，评判以来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点呢，我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至于缺点、错误的估计多少和事实符不符、范围广不广，彼此啊，总会有所出入的。看法有出入是思想问题，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周恩来还说，从反帝、爱国、建设社会主义这3点上说呀，我们不仅是同胞，而且是同志。但不是说把你说的错通通的都听，说错了的要给你指出来，不这样就不是同志式的态度了。7月24日，周恩来再次接见班禅，进一步就7万言书与班禅交换意见。他耐心地说，党中央的政策是要发展民族、发展宗教，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要消灭民族、消灭宗教。消灭民族、消灭宗教，那就是消灭人民了，这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是这样干的。他还强调，在民族问题上，汉族同志要批评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同志要多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由于周恩来等人耐心细致的工作，不仅妥善地缓解了班禅心中的疑虑，而且制定了有利于搞好西藏以及藏区其他地方的工作的有关文件。周恩来多次强调，班禅的事要分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说，班禅是爱国的，然而周恩来也无法预料的是，班禅的7万言上书却为以后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留下了尾巴。无独有偶，就在班禅写作7万言书期间，作为在党内深受冤屈的彭德怀，也于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党全面地审查他的历史。彭德怀在信中特别声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合的问题。彭德怀的这封长信正好是8万余字，后来被人们称为8万言书。这封信与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的对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不同看法的那封信一样，又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写下的一封原本值得思考却最终得不到公正对待的信。这封信被当成党内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动向。有人惊恐，一个是党外的7万言书，一个是党内的8万言书，这是内外相通，共同反党。复杂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谁也不能够否认，问题是如何实事求是地分析事实并冷静地定性。 自1962年下半年起，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逐渐的加重，它的严重性被不断的夸大。一些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的问题被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轨道中。尽管阶级斗争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却并不是人人都会将它用放大镜去看的。刘少奇是不愿意这样看的。早在1962年初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借反对左倾和右倾两种错误问题时表明过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言下之意，处于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和调整的关键时期，人们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工作上。正像2月份刘少奇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所说的，现在处于非常时期，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尽管周恩来在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工作上时并没有回避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但他也不同意用放大镜来看待阶级斗争问题。他是反感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将阶级斗争问题硬加上去的做法的。在调整时期，他多次地提醒过人们，我们不要把阶级斗争硬加上去。1962年5月以后，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对中国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在党内党外多次讲困难形势问题，主张只有充分地向人民说清实情，才能鼓起克服困难的真正干劲儿。讲困难，周恩来是事实求是的，他并不想掩盖事实真相，这与他一贯奉行的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的作风有关。早在年初召开的7000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不客气地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实话，首先要从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应该说，这期间毛泽东也是主张大家充分地说真话的。然而，作为党的最高领导，对国家极端困难方面的真话听多了，也是会反感的。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主张把困难的严重性向人民讲透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他认为这是把形势说成了漆黑一团了，这会使人民泄气。毛泽东认为泄气就是丧失了前进的动力，而鼓气才能找到这种动力。对如何才能鼓气，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周恩来曾经说过，任何工作一定要经过实践才能逐步做得对，任何事情都存在矛盾或者是困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遗憾的是，在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力方面，毛泽东找到的是阶级矛盾。对阶级斗争，毛泽东历来是有着高度的警惕性，以至于在他的视线中，阶级斗争的问题被逐渐的放大。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为了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 以便对严重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实行大手术。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北京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扩大工作会议，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头人毛泽东不在北京，但这次会议是征得毛泽东同意的。毛泽东还提出来，虽然是个小型的会议，但是要有各大区书记参加，所以出席会议的要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公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总共105人。会议的议程是由周恩来安排的，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也是他拟定的。在11日的会议上，周恩来解释，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是很严重，其中他讲了这样几句话：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有逐步的解决。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越做越细，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时而聚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警戒。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在周恩来的眼中，对待建设要戒慎恐惧，丝毫大意不得。为此他在会上对国家的精简方案做了详细的说明，对各系统的减人指标、对象、办法和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但安置职工的待遇等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同意周恩来等人的看法，并做了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的讲话。他诚恳且事实求是地说，我看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们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了，现在再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啊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副主席，刘少奇能够实事求是地向大家交代，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刘少奇还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还应当充分地估计当前的困难，才能挺起腰杆前进。这样做，天并没有就此黑了，地也不会塌，事情还不是漆黑一团。但是某几块是黑的，我们就得承认是黑的，必须的事实求是加以分析。更引起人民注意的是，刘少奇在讲话的开始便提出来，做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又一下吧。周恩来钦佩刘少奇的勇气，并为自己的想法得到刘少奇的支持而感到高兴。 会后，周恩来派李富春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有关情况，和中共中央批发的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草稿。毛泽东同意会议做出的全面贯彻执行的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并同意周恩来等人在报告中提出的调整措施。毛泽东不满意的是，这次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估计形势方面调子太低了。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在总体上的否定大好形势的做法心中很不愉快，但事已至此，毛泽东只好暂时忍耐。五六月间，周恩来为贯彻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前往东北，这期间由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做了调查研究后回到上海，周恩来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给田家英，请田在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问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六月下旬，在周恩来视察东北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曾经开会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会上，陈云和邓小平、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六月底，周恩来返回北京后，于六月三十和七月九日分别到陈云家谈话。陈云向周总理提出，有些地方啊，可以用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迅速恢复农业产量嘛。周恩来曾经表示支持陈云等人提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七月九日和十一日，邓子恢还到中央党校做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提出来可以建设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对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等等想法。然而在农村私有部分所占比例和包产到户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想法又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产生了分歧。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毛泽东认识有他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渊源，必须的在中央的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进行解决。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七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知中写明，会议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是：一、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二、粮食问题；三、商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你就要变

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 北京时间22:00。